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制约扶倾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第二節啦，咁頭先過場嘅時候咧，一段比較長嘅片咧，就係、是、事實上係應該係今日喺， 其實都唔 係 好長嘅，播咗十零分鐘。 嗰、那個論壇長啊嘛， 嗰、那個論壇成三個鐘嘅。 哇，咁犀利！ 開咗，係啊，後屘佢台下發言都好踴躍嘅。呢、這個論壇嚟講，喺港大好少見咧，即係我自己去過咁多次咧，有咁多學生坐喺度聽嘅。 哦， 咁即係個卡士問題咯，係嘛？咁有李卓人，有阿夫子，係嘛？咁呢兩個好有代表性嘛。夫子嘅評論就係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噶嘛，永遠都唔會錯嘅。你明啊？自己又唔嚇，就表面上唔落結論，其實一早有咗結論啦。佢都係大中華撚嚟嘅 ，OK？ 咁另外嗰位咧，嗱，其實佢同阿程翔都係噶啦。你文匯報出嚟係嘛？咁啊，跟住李子仲就搞當代係嘛？好啦，跟住程翔就去咗呢、這個即係海峽時報係嘛？跟住後來就。被人拉係嘛，跟住就坐咗監，無端端坐幾年監係嘛？好啦，咁跟住你劉瑞兆嗰啲咧，就一路喺度即係啊遊走兩邊做呢個評論員係嘛？咩狗屎垃圾都會揾佢㗎啦！屌你台灣問題又揾佢，喂我呢個即係典型台灣問題專家，佢哋唔會揾我哋㗎嘛？因為我哋講嘢有時好咧危險啊，唔啱聽㗎嘛係嘛？咁哦佢變咗台灣問題專家係嘛？好多呢啲咁嘅台灣問題專家嘅，你話談炮係台灣問題專家，我都可以接受。你諗下你劉瑞兆都變咗叫台灣問題專家。咁你真係好過分啊嘛，係咪先？好啦，咁呢個唔講，你睇下佢講咗啲嘢，講完咪即係等於冇講啦。仲有一個李卓人，嗱、啊、劉瑞兆講嘢咧，就起碼有條理。你李卓人，屌你做支聯會主席，哦，即係支聯會主席係負責嗌口號嘅啫，係咪啊？每年六四講嘢都唔識講咁啊！仲有大家睇下個論壇，屌你，即係喂譚波唔係泰波喺度講緊嘢嘅時候，佢後屘嗰度講電話 嚇，呢、啊這個你必須出嚟睇， 一副輕蔑嘅神態。屌你後屘你點撚樣做長輩啊？人哋點會尊重你啊？喺一個香港大學嘅論壇度，啲學生喺度睇住你個吳家產揸撚住個電話喺度講，係咪？人哋話你嘅時候，你就爆竊鬧撚翻人。跟住人哋讲嘢嘅时候，你就揸住个电话度讲电话。好啦，就算唔讲电话，都一副不耐烦嘅姿态。屌你乜做乜啦？嘢工党主席做咩支联会主席啊？一阵间海员帮我再放佢，屌你净系要佢嗰个大头，屌你咩讲电话嗰、那个？ 嗱，你要睇 屌你啦，咪即系 呢段片咧个 credit 咧。个来源咧就系 有 show red，OK，、okay, 我哋一定要讲啦。就算我哋 download 嘅时候咧，最好加个 show red 啊，片源啊 show red 嘅，我哋唔捻中意侵权嘅 ，OK， 系嘛？ 最重要原因咧就 系 我哋睇咗对片先知嘅啫。咁好明显咧，就 show red 拍摄嗰位记者咧， 俾个大头佢喎， 睇到你 讲电话嘅时候 个态度， 松埋佢 啊。正如啊，头先阿郁敏所讲咧，佢我谂佢大部分时间咧都好不屑。在呢个论坛上面出现， 嗱好简单，我哋成日参加呢啲论坛，我哋唔会拉起个电话人喺度讲紧嘢喺度讲嘅，我一系就行开，系嘛？即系你起码行开，你冇听到啊嘛？你而家究竟有听人讲定冇听人讲啫？个论坛系，系嘛？咁你要回应人哋噶嘛？系咪？咁你喺度讲电话，到时你要回应人嘅时候，喂人哋讲咗有啲嘢，你系嘛？你冇听到，咁你点回应啊？咁你嗰个回应咪流嘅咯，系咪？做幾十年人係嘛？搞咁多年社運民運，屌你咪呢啲咪得益於比例代表制，咁間喺仲要喺低門檻嘅選區新界西，屌你唔夠10% 攞一席，永遠攞嘅呢一席係，咁咪繼續做議員做撚到而家咯，就係啱啱啊，係嘛？行嚟九西選啦，屌你諗咩啫？係嘛？唔好去嗰啲有九席嗰啲地方選啦， 係嘛？不過頭先個問題咧，又不止話李卓人咧喺個論壇上面個表現嘅問題啦。即係呢一個咁嘅狀況咧，其實係説明咗一樣嘢，就係支聯會後繼無人。你 佢同司徒華嗰啲爭好遠。 嗱，我哋無論對司徒華嗰個評價如何啊，對後屘佢喺呢個五區公投上面嘅問題如何，佢去到佢死嗰日都一樣咁立。 嗯， 即係佢唔會去到呢啲咁嘅場合咧，佢唔會出現李卓人呢一類咁嘅態度嘅。 尤其都當年我哋喺即係我哋自己都親身即係去過司徒華有出現過呢啲場合啦，由頭到尾，你無論同唔同意佢嘅觀點，佢係好誠懇同你講嚟嘅。 嗯， 佢可以好嬲，佢可以好輕鬆，佢可以講下笑話，但係唔會一副李卓人咁嘅態度嘅。咁呢個就即係證明一樣嘢啦，就係、是、支聯會咧，我諗喺李卓人嘅領導之下咧，係會出現一個極大極大嘅危機。 出現咗啦，去年屌你妈，我哋七千人喺香港喺九龙， 嗰、那个未算危机啊！嚟 唔系就喂嗰、那个嗰、那个唔系危机，但系佢点着个火头啊嘛，大佬系咪？而家几个大学生会，佢唔会参加你烛光晚会，佢自己在校园度搞。但系佢就唔系建设民主中国，唔系用你嗰个调子。 嗱，头先讲嘅说话咧，你必须要即系大家要清楚一样，我唔系从个立场上去针对李卓人，我系从个态度上去针对你。无论你的态度是 怎样，你好看不起那些后生仔啊嘛，大佬。 如果你看不起的话，你谈点谈得上叫薪火相传咧？我净系薪火相传，又传俾你喜欢听啱听的人啊，唔啱听同你有对立意见或者批评你的人，你就一副咁嘅态度，一副不屑的态度。咁好坦白啦，成日呢个咁嘅情况，其实自去年呢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其实已经出现咗呢样嘢啦。 我前年呢度已经系， 系我啊对呢年份有少少失忆嘅开始，即系换言之就 前年嚟嘅呢个系， 已经前年嚟噶啦，即系呢个问题其实而喺前年已经出现噶啦，系嘛？ 系啊，所以即系，唉，有时真系戥佢哋悲哀，但系佢哋唔觉得嘅，屌佢揾食啫，即系唯有就咁讲嘅啫，我哋系嘛？即系我哋唯有咁讲，你揾食啫嘛，其实系，屌你咁讲咁样多口号啫，系咪 ？OK 嗱，仲有另外一样嘢。就頭先佢提到呢個高瑜嘅問題，或者劉曉波嘅問題，其實佢即係嗰個反駁咧係漏咗點嘅。就是、你香港如果類似啲問題，你唔出聲落去咧，終有一日我哋都好似佢咁樣， 係 坐八年坐十年監。 佢唔識講，而唔係鬥大。 係、 你有咩問題啊？你咪最多俾人啊話喺度迫害下啫，係咪？佢喂坐監喎、啊，好多年喎、啊，咁屌你老母啲配婦鬧交咁啊！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你现在不吵，你现在不出声，将来过多一段时间就好像大陆那样坐法的了。实际上现在都开始这样的情况了。 你可以这样讲，我们关心即中国大陆那些即政治意义人士、啊、即受到这个共产党 出于普世价 值的压迫、嗯、我们身在香港争取民主呢，即、啊、感同身受，我们一定要在道义上面声援他们的，是不是？那就得咯，是不是？那这个跟香港争取民主呢就没什么抵触的，那就得咯。屌你，好像你是他老豆，刘晓波坐几年监啊，高瑜坐几年监啊，你又怎样啊？屌你真的，哇，这样讲嘢的咩？迫害啊，哪怕是少少的迫害都是一个迫害来的嘛，大佬，是不是？ 而且那个迫害是可以发展下去的嘛， 可以发展下去，而且这个迫害是可以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嘛，可以扩及其他人的嘛，是不是？屌你讲嘢，你梗系冇俾人迫害啦！屌你几捻威啊！而家又有黎智英钱收，又可以袋住先。屌你俾我喺度，佢死捻得啦！真系嗱，我话俾你听啊，阿仁哥，屌你咩黎智英啲钱你可以袋住先啊？政改唔可以袋住先啊？我睇你点捻样答我啊？系咪？系嘛？我哋好捻抵死噶，系嘛？我一定咁讲噶，系嘛？政改就真的不要待住先，黎智英的钱可以待住先，屌你啦！真系呢班人自从被揭发，即系吓，即系收黎智英钱嘅，即系我哋对佢都冇必要有任何嘅即系期待嘅啦。基本上系，即系好简单。而家你如果啊，黎智英跟住下一步嘅立场，佢系叫你待住先嘅，咁点咧？如果你大家要留意东诶呢个苹果咧。他开始转调咧，大家留心睇下啦，慢慢系咪？去到投票前，分分钟《苹果日报》成个舆论嘅嗰个言论嘅取向就系认为，唉，好靓我冇啦咁啊！我而家讲嘅系嘛？大家摊长双眼嚟睇下，挑起咯，你真系只要美国佬话 OK 系 系嘛，佢就 OK 噶啦，系咪？佢而家已經你睇咗張報紙，無論評論新聞嘅方向比例取材，你留意一下啦。政改嗰度講唔多噶啦，已經係係嘛，而且唔係好激進嗰種啦， 唔係好偏頗嗰種嘅啦，已經係係嘛？咁所以睇到嘅係嘛？即係變咗咧，去到最後，幾乎係全香港嘅主流媒體都係一面倒支持政改添。 不過好爽有網上媒體嚇，有網上媒體嚇。咁唔会死嘅， 咪网上媒体咪大佬，始终都系即系好多人认为啊， 不入流， 不入流啊嘛，系咪水平又参差不齐，系嘛？咁你信边个啊？即系咁样，系咪？ 咁但系而家啲后生仔好似唔系好信报纸喎， 信噶。 如果信晒就唔会有学院，唔会有成大粤刊啦，大佬。咁但系咧， 你香港系咪想变到好似新加坡嗰条僆仔 啊？俾人揼啊！ 啊，俾人揼，跟住啲新加坡啲网民拍手掌叫好咧。你系咪想？喂，佢迟早噶喎，而家睇下系嘛？屌你！喂，佢哋即系亦都希望咁噶喎。你梁振英系嘛？而家嗰啲蓝丝哇越嚟越恶系嘛？咁随时真系喺街度屌你！你喂，我哋喺街度俾人打，咁有咩咁出奇啊？ 我打完打仲要上 YouTube 噶，仲要即系跟住有好多万险击，跟住大部分啲舆论都话支持打完，打 完，终于俾人打啦，抵捻死啦！ 但差一不讲，其实新加坡发生呢件事都系一种李卓人式嘅走样嚟嘅。你以一个以 law and order 为荣嘅社会，竟然变咗系，即系其实变差唔多，差唔多等于私刑咁嘅嘅事嚟。 冇嘅，呢个系证明一样嘢啦，即系个政权本身都有少少怯啦，不安。是吧，如果你说以前的新加坡的政权呢，即是那个那么有信心呢，他就不需要做这么低装的东西。 他会拉埋那个人都打 了。是啊，拉埋起码拉埋人。 以示他们是公正严明。 咁如果套用返刚才我讲法，套用返香港呢，就以实际上现在这个政权呢虚怯不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被人打，被人去这个侮辱。镜头前面已经影到。你事隔半年呢可以即是以证据不足的理由去撤销这个控罪。 不是，老实说你电视台不可以做，只是说我们遗憾，屌你是不是要追究呢，大佬。 怎知道啊，你记协都不得啦，记协就是出个声明。 屌，记协是垃圾来的，讲了很多年了，已经不是今年才讲啦，是不是？即使我们有时帮他筹款筹了很多年，我都是这么说啦，从来都不会找我去吃饭的。还有记者最好笑，还有作为立法会议员他不记得了，他要寄封信来，他不是邀请我，叫我买票买台。唔知两万蚊嘅一张台，叫我摆张台请人食啊，咁样样喎，仲嚟抌我心口搵我钱喎，屌你啦，咁你几捻无耻啊？你话记业，你话系咪先？佢哋而家呢班人咪捞埋一堆咯，有咩事咪屌你互相慰藉啦，咪上去立法会九楼或者十楼梁国雄嗰度出面借个会议室，咪成班人喺度开会咯。是吧， 不是，咁呢个系围炉取暖啫，冇意思㗎啦。咁你而家咁搞落咁点啫，我又发个声明又遗憾，咁跟住又系咁样㗎，下一次又系记者被人揼，记者被人拉㗎。即系咁搞落去就大家对你冇信心㗎啦。大家就唔会加入呢个工会㗎啦。大家就諗过有一招就自己搞过另外一个㗎啦。即系你睇落香港呢，你而家就即系可以讲话呢，个建制彻底崩溃啊！所以彻底崩溃嘅意思就系民主嘅建制啊彻底崩溃。立法会嘅议员入边，泛民嘅议员有咁表现，支联会嘅主席有头先喺个论坛咁表现，你学联入边而家个咁嘅表现，派晒人落去啦呢铺啊，落去城大啦。搞到我呢几日都唔敢翻城大啊！又费事，我真噶，我平时翻城系借书噶嘛，我呢几日特登唔翻去啊！咁啊，嗰个情况咧就去到而家话出四个声明啦，咁样咁 好乱喎，好似吓好乱喎而家，但系而家个投票过咗个门槛咯， 我今朝早过咗啦， 过咗个门槛，而家仲听日仲有得投嘅啫嘛， 有排啊，成个礼拜啊， 哇，咁啊真系大镬喎，吓吓。咁两边都可能做功夫喎，如果门槛过咗，可能学联啊，屌或者成大学生会都做咗啲功夫喎。 你唔使讲， 唔好捻做啲污糟邋遢嘢啊！俾人揭发你就玩完噶啦，唔系 啊？咁而家佢 唔系点解门槛咁快就已经过咗？ 即系啲同学仔好积极投票啊嘛！ 积极投票有两个可能性噶，一个系会过，一个系过唔到。 我大佬，你竟然变咗阿兄， 我变鬼咩？ 唔系，其实呢个讲法系咩咧？即系本嚟我就认为，如果个门槛啱啱过咧， 就應該取得成功。如果門檻即係比預期高好多嘅話咧，咁 就可能有人灌票，即係保聯。我意思係咁解 ，OK， 即係講唔清楚啫，即系唔系讲嗰啲讲咗等于冇讲嘅嘢，系咪？即系刘瑞兆咁样，今日都似老卖老嘅。嗱，佢哋呢班人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最中意讲嗰啲，唉，我都后生过，我都激进过，我屌你老母啦，真系真唔想讲粗口都唔得，系咪？最叻讲呢句嘅，我都后生过，我都激进过，我都明白啲后生仔谂乜嘢嘅，咁点啊？ 个潜台词就老咗之后同佢 咁下一句咧。 即是话你将来你班僆到佢阿刘俊兆嗰个时间都好似佢咁保守， 屌你个尾啫！ 呢啲其实后生最讨厌嘅， 我真系好捻讨厌嘅，讲呢啲说话系，大家照下块镜谂下咧，讲呢啲说话就系点解讨厌啊？即系等于某人话我三十几岁做咩？你三十几岁做乜捻嘢咁？大佬各有前因莫善因，各有各唔同嘅乜嘢，三十几岁唔重要，临老嘅时候先最重要。屌你咩真系过唔过到世？ 咁两个例子都可以驳咗佢啦。咁样李仪同埋连增佢后生时都系左翼嘅外国， 系啊，咪咯。 而家都系接受咗本土， 唔系啊，佢好简单啫，好似李仪咁样，佢系即系年龄与智慧成正比啊嘛。咁好多系年龄与智慧成反比啊嘛，系咪？佢系跟得贴啊嘛，同埋佢系即系真系，唔系佢做翻佢自己啫嘛，其实系向佢自己负责，因为佢唔系向你负责啊嘛，唔系向你任何人负责，向自己负责啊嘛。一个人系一生人嘅总和，系嘛？佢向自己负责啫嘛，唔系向你啲人负责啊嘛，大佬，系嘛？你讲咩都冇用噶，系嘛？咁你刘瑞兆讲嗰啲嘢，系嘛？你又俾阿即系阿泰博咁样啊，同佢照翻佢嗰个咩智慧啊判断啊咁啊，即系屌你博翻佢，跟住佢有咩好博啫？系咪最多啊？多谢你啊，你帮我做个总结啦，系咪？即系咁样，屌你啫！唉，所以冇得救噶啦，屌你！即系我哋即系做咗几廿年人，呢啲人个个我都识几廿年嘅，系咪？即系今日坐喺度呢两个老嘢，我都识几廿年噶啦，系咪？两个年纪都细过我嘅。嗱，我而家话俾大家听，李卓人、刘瑞兆年纪都比我细嘅，系嘛？我哋点解去同啲年轻人啊，即系嗰个思想会咁即系咁接近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我系跟佢哋行，你系要带住佢行，带住佢行，仲要用你廿几年嗰一套嚟带住佢行。系嘛？我哋根据行就系，我哋认为我哋廿几年嗰套唔 work， 我佢嗰套 work， 我跟佢行，分别就系咁啦，系嘛？你要带住佢行，但系你仍然系用嗰套，系嘛？用旧阵时嗰套抗争方式，嗰种争取民主嘅模式，系嘛？你仲系企图咁样带住佢行，然后话佢唔啱，系嘛？我哋就唔系，我哋觉得佢啱到不得了，我跟佢行。咁啊，就系咁啫嘛，分别就系咁，系嘛？休息一阵。 咁呢个就系有待大家思考啦，多谢。 咁因为时间有限啦，咁头先主持都系叫我简短啲啦。咁我以为有啲嘢咧，其实咧讨论咗几年咧系好清楚明白嘅，但系我最尾嘅时间咧花清楚讲一次，中间嗰个嘅逻辑关系同埋我嘅立场。我哋话唔去支联会维园悼念六四，唔等于我哋唔悼念六四。什么意思啊？最深刻的例子就是说，我不去接受齐恩对我的爱意，不代表我不喜欢女性的。逻辑上是不通的，但是反过来问，那为什么我们是一定要去支联会专利的六四晚会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为什么我会认为我们不应该去？特别是经过雨伞革命之后。因为第一，我哋去嘅时候话明悼念六四，家知道悼念啦。你可以喺屋企悼念噶，你可以喺楼下嗰个水货场悼念噶。但系点解我哋以前过去二十几年以为系一齐去维园悼念六四系咁重要？因为系为咗一张相。呢张相嘅意义系在于嘅就系话，我哋以为有十几万人一齐影幅相之后，跟住共产党就会惊啦。呢、这、一个讲法系咩啊？个讲法嘅就系支联会官方嘅讲法嚟嘅。因为呢一个是中国境内唯一一个合法去悼念六四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维园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就代表我们中国人不再支持民主，不再支持平反六四了。不是这么荒谬吧？ 點解啊？對照翻雨傘革命，大家瞓咗七十幾日街，大家係甚至係捱催淚彈，面對住警棍，上千人被捕，用咗你哋嘅身體，用咗咁多大學生嘅年青人嘅將來，去換取政府嘅回應，淨係公民提名咋。於是咧，佢唔理你不特使，而家成件事冇發生過，仲要周圍巴士巡遊，去遊車河喎。話俾意思咩你聽啊？意思就係話，你嗰一幅相個象徵式嘅抗爭係你幻想出嚟嘅效力嚟嘅啫。以往支聯會六四嘅集會有十幾萬人去影幅相都好啦，係冇意義噶啦。點解啊？因為喺個抗爭功效上，功效上佢邊驚你啫？你瞓街瞓咗七十幾日，催淚彈嗰個人打開雙手，即係呢個 time 嘅封面嗰期啊，佢都唔驚你喎、啊。咁點樣啊？咁點解唔可以去支聯會嗰個六四？第一冇效力之餘，第二當你去嘅時候，你以為你盡一點心喺台下燃點燭光悼念六四嘅英烈士，但係喺個實際效果上面，你每一點嘅燭光係加持咗喺台上面，一直係帶領我哋走錯唔同民主路嘅泛民主派。點解話佢哋帶領我哋走錯一個一直錯嘅民主路？舉翻六四，唔係舉翻呢個雨傘革命為例，一直以嚟一啲自發行動嘅市民，佢哋希望嘅就係話透過抗爭嘅維持同埋抗爭嘅升級，去維持住整個抗爭嘅效力。但係唯獨是係泛民主派同埋一啲支聯會嘅成員，佢哋係不斷用啲嘅方法，係要將整個運動嘅威力去降級。為咗咩啊？換取一啲大家唔行出嚟抗爭嘅人嘅民意嘅支持，所謂。於是咧，於是結果雨傘革命無疾而終。所以對我嚟講嘅就係話，我會認為大家搞清楚基本嘅邏輯同埋基本嘅立場。我哋唔去支聯會維園悼念六四，唔代表我哋唔去用一個普世價值嘅精神去尊重人權、法治、自由、生命。但係當我哋去支聯會維園嘅悼念六四二十幾年啦，我哋係出於係爭取民主嘅心，但係唔好意思，可能好心做壞事。我哋係當台上面一直帶領我哋走錯民主道路嘅人係加持，賦予俾佢哋一點一點，無論係金錢上面、勢力上面同埋輿論上面嘅佔有嘅空間。頭先李K力講得啱嘅，二十幾年嚟佢哋佔有咗幾多頭版嘅位置，佢哋令到我哋幾多香港人相信透過民主嘅中介人，即係代議士、台上嘅立法會議員，係能夠帶令我哋爭取民主嘅道路。結果咧，我哋一步一步節節敗退，去到連學位、床位、奶粉都要向翻水貨客哀求去卑微。 哦，唔好意思，或者俾劉瑞兆先啊。 所以希望大家搞清楚一點，我哋係唔希望再支持。對我嚟講，由否定而帶嚟肯定，係因為我要否定過去我哋一直由支聯會、泛民主派帶領我哋走出民主道路。而帶嚟肯定嘅就係話，我哋肯定嚟緊嘅香港人自發，以香港本位為優先嘅香港人，佢哋先係真真正正愛港同埋愛護香港嘅市民。希望大家自己多多支持翻自己，多謝三套。